答对了也当作是一次侥幸，没尝过被眷顾的那份幸运。你的手分明才刚刚握紧，转眼就担心失去。没天分学会如何变得讨喜，半蝼蚁至少为你挡一些雨。日光一息被爱决定，装镇定和你聊天气。如果你看透我心底藏住的自卑，会不会爱依然少为你挡一些雨？